墙上一根钉，墙上一根钉，钉上挂条绳，绳下吊个瓶，瓶下放盏灯，吊下墙上钉，滑落绳下瓶，打碎瓶下灯，瓶打灯，灯打瓶，瓶说灯，灯骂绳，瓶说绳，绳说钉，叮叮当当，乒乓乓乓。